毫无手集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32章，我讲 cancer 癌啊，豆腐万念俱灰咁讲吓，咩癌啊？我指了指他的裤囊，豆腐说你肯定在困我的。我很严肃地说，这种事我怎么骗你呢？豆腐还是比较容易被人滚的，他又看了我两眼，见到我的神情很严肃，不像在开玩笑。他又喊晒口地说，哎呀，枉我每隔两日就跟他按摩，他真的太不争气了。我说，不过你又仲有机会嘅，乳腺癌做手术亦都有治疗机会，道理其实都系一样嘅啫。豆腐一听就即刻紧张咁讲，吓啊咁，我系咪亦都要割啊？我岌咗下头，佢即时啊万念俱灰，你出去。对于佢嘅反应，我真系有啲意外。我话讲，我点解要出去啊？豆腐非常之悲痛咁讲，趁住佢仲喺度，我想同佢多啲独处几日啊！我正打算笑鬼佢咁鬼容易上当噶，啊喺呢阵时手机就响，睇一睇个号码，我认得出嚟系豆老头嘅电话。呢一边呢，豆腐就成面都好似好攰咁嘅神色，我即刻将啲汤啊递俾佢讲。得啦，饮完再瞓啦。头先系呃你嘅，你嘅病系你阿叔搞鬼啊！我而家谂紧办法，信我啦。跟住我接电话啦，电话嗰边就传嚟咗呢个豆老头狠毒又唔甘心咁嘅声音。佢讲系你搞嘅鬼，我真系失算啊！冇谂到你仲会呢啲咁嘅嘢。我亦都有过俾呢个阴阳狐迷惑嘅经验，自然梗系知道身处喺境界当中会经历几咁大嘅心理压力啊！嗰一种咁嘅境界系根据每个人嘅经历唔同嚟调整嘅。虽然讲我唔清楚窦老头呢一日一夜里面究竟经历咗啲乜嘢，但系听佢把声，知道真系俾人搞得惨。我话。所以呢，老祖宗教我哋呢就唔好骄傲自满，亦都唔好睇小人哋。废话我哋就唔讲啦。我兄弟呢就有咩三长两短嘅话，我就可以话你知，接落嚟你哋就会生活喺地狱里面咁。电话里面就传嚟咗窦老头急促嘅喘息声。过咗阵间，佢讲，你先将嗰啲鬼嘢搞走啦。我唔清楚佢讲嘅鬼嘢系乜嘢喎，或者连佢自己都唔知道究竟点解其实佢处于呢个境界当中，周围嘅一切都系虚假嘅。我话你而家仲有资格同我倾条件咩？窦老头就即刻啃住咗，佢讲靓仔，你真系唔好欺人太甚啊！我话你嘅大佬对你都唔差。连佢唯一嘅仔你都要害，你仲敢同我讲系人？佢停咗一阵间讲，好，我话你知，但你一定要过嚟。呢、这个咁嘅老僆 Ken 八成呢都系惊住喺电话里面讲嘢之后我唔肯放手，等我去到佢屋企亦都系留一手嘅。一旦我后悔嘅话，就咪使旨意能够企住咁行返出嚟。我亦都唔想再同佢耗落去，我可以等豆腐嗰边就唔等得嘅，於是就按照佢俾嘅地址就去咗佢屋企。呢度嘅布局同埋之前嗰间屋呢係差唔多嘅，我就坐喺个梳化上边等佢先开口。除咗佢旁边仲企住林林，睇嚟呢都系俾到吓亲㗎啦，疑神疑鬼咁周围张望。豆老头就先开口讲，呢次系我失算，冇谂到你仲会搞啲咁嘅装神弄鬼嘅嘢。既然咁，我哋亦都打开天窗说亮话啦。事后你又要将嗰啲嘢嚟搞走，唔系嘅，我就算死都要拉你去见背脊啊！ 我冷笑一声讲，讲啦，我听住。窦老头就定咗一定神，开始讲起咗事情嘅起因啦。呢啲一切都要从一个月之前讲起。佢个仔突然间就生咗一场怪病，症状同阿豆腐咧就一模一样嘅。医院点样查都查唔出，谂尽晒一切嘅办法，亦都冇办法。眼睇住个仔就一天一天咁衰弱落去，窦老头嘅心里边就好急啦。就喺呢个时候，佢嘅一个朋友就出个主意讲：，喂，如果正路唔得嘅，不如行下歪路啦。你个仔身体一向好好嘅，今次咁突然间一场怪病，系唔系撞咗邪啊？不如揾个阴阳先生嚟睇下啦。窦老头一世就做咗太多嘅亏心事，根本上就唔相信鬼神。一般迷信嘅人呢，做唔出坏事嘅，因为佢哋坚信人在做天在看嘛。而嗰啲心狠手辣做尽坏事嘅，往往都系啲唔相信鬼神嘅。窦老头同样又系唔信嘅。不过而家见到咁嘅情形，死马就只能够当活马医啦。于是就喺深圳市里面就请咗一位名家。所谓嘅名家呢，就真係有名先得㗎嘛。呢一位阴阳先生据说呢个本领就了得，所结交嘅都系嗰啲咁嘅富豪权贵。替人哋问过咁嘅阴阳八字啊，睇个风水，收费就唔系路边摊上边嗰10蚊8蚊，郁郁就系几十万上百万咁。窦老头呢自然就唔差钱，于是就请咗呢一位嘅先生。先唔好讲话呢位先生啊，真系几有本事嘅。佢睇咗一睇窦老头嘅仔，就讲呢个系地阴煞，亦就系话之前住嘅嗰间屋下边，由于呢啲年呢嗰个城市改建，风水出咗变化，聚集咗一股嘅煞气。呢一股咁嘅煞气对房屋嘅主人产生咗影响，越系阳气重呢就越相冲。窦老头嘅讲。咁我哋搬走咪得啦。嗰位先生就讲啦，搬走就梗係得啦。不过你个仔已经病发咗啦，一定就要搵替身。而且最好係同宗同族阳气旺盛嘅替身先得。窦老头一諗，即刻就諗到咗豆腐啦。跟住佢就想试一试。於是就有咗后嚟嘅呢一啲嘢啦。讲嚟亦都怪喎，就係喺豆腐病发嘅当日，佢个仔嘅病情竟然系大为好转，而家就已经能够落地活动添。只可惜咧，佢个仔嘅精气神咧仲未完全恢复。我派出去嘅阴阳户即刻就将佢个仔吓到坦坦腰反晒白眼晕咗过去，而佢哋一家人亦都被搞到差唔多要黐线咁滞。我心里边就暗暗喺度夸赞呢个阴阳户做得好嘢。表面上呢我不动声色咁讲，咁小豆而家应该点办呢？有咩办法解决呢？窦老头嘅面为难色咁讲，呢、这个我都唔知道。我问咗问应该问系点样救我个仔嘅啫，恐怕仲要嚟搵嗰位先生。不过佢嘅出场费好高㗎嘛，一次100万。我冷笑咁讲，你就帮我将佢请过嚟啊！啲钱就同你个账上扣。讲呢个请字应该就系客气噶啦。呢、这个咁嘅阴阳先生亦都真系歹毒。窦老头俾咗钱佢就办事，唔通就唔理人哋嘅死活嘅咩？我啊真系要会一会佢到底有咩本事。窦老头自然就唔会心痛嗰100万嘅，佢啊即刻答应咗，跟住就讲嗰只嘢。你可唔可以搞走佢啊？我岌咗下头讲，咁啊，梗系咧，我亦都系生意人，一向啊守信用嘅。不过你最好期待住呢一次嘅事情能够解决，唔系嘅话，剩低我亦都冇讲完，等佢自己去谂算啦。窦老头亦都唔敢耽搁，即刻咧就俾个阴阳先生打咗个电话，两个人喺个电话里边啊，吟吟沉沉。睇嚟呢窦老头可能俾嗰个先生啊训斥咗一阵。佢嘅面色啊唔多好，一张咁嘅老样呢就变咗几次嘅颜色。 跟住就听到佢提高声调咁讲：，哎，大师，咁应该点办啊？你唔可以咁噶噃，我系按照你先前嘅方法嚟做，而家出咗事，你唔能够唔管啊！我坐喺个梳化上边，听住窦老头同对方嘅通话。过咗阵间，窦老头就 cut 咗个电话，面色阴沉咁闹：呢个咁嘅扑街！我觉得有啲唔妥啦。我讲点啊？对方话咩啊？佢话地阴煞系因为周围嘅风水影响嘅，替身你已经揾咗啦，除非要改变风水嘅嘢，先可以将佢改翻翻去。我话咁改变风水嘅嘢系咩嘢啊？窦老头苦笑咁讲：系喺武纪远处规划嘅嗰啲咁嘅商业区，楼盘都已经连成咗一大片啦，好几年前嘅事啦。除非嗰片商业区拆咗啦，唔系嘅话，我一听就傻咗啦。呢啲唔系话有钱就可以解决嘅事嚟噶噃，嗰度系一整片嘅商业区，系属于政府规划嘅，涉及到无数人嘅利益，边度系我哋能够喐噶？而家一时之间气氛就沉咗落嚟，而家就算将呢隻咁嘅窦老头剥皮拆骨都解决唔到问题啊！我唔死心，我讲咁约各位先生见一面，我要当面咁嚟问佢。窦老头讲：呢、这个冇问题，嗰个呢个房里边嘅嘢啊，我打量咗一眼。而家呢度门窗嘅明亮，采光都良好，同埋呢个阴气深深嘅阴阳湖根本上就黐唔上边。不过呢个镜界入边嘅嘢，亦都只有佢哋自己知道，我亦都唔讲破。点咗阿头讲，已经收咗啦。事实上嗰隻嘢就系听阿中公嘅，我讲亦都冇用。离开咗窦老头间屋之后，中公就喺车上等住我。点啊？事情有啲棘手啊！中公啊皱咗一皱眉头讲：咁我叫呢只小东西再落力啲啦。我话讲，俾阴阳湖留喺呢度，但系咧暂时就唔好喐住先。听日我就翻嚟呢一个地方见一个人。一路开车，一路就将其中嘅因由一讲。中公啊岌咗一头讲：我知道阴宅里边风水出咗问题就会起尸祸及后人，阳宅我就唔清楚啦。按照嗰个阴阳先生嘅讲法，嗰一片咁嘅商业区建成咗几年里边，地阴煞啱啱就聚集咗喺呢个窦老头所住嘅嗰一片。只不过呢别墅区呢各家各户都离得好远嘅，周围亦都系几户邻居都已经移咗民。所以呢先会导致窦老头成为咗唯一嘅受害者。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放到呢一度又变成咗空话啦。佢又为咗自己嘅仔，连自己大哥嘅孤儿仔都要害。呢啲系咪就系人性呢？人之所以系人，因为爱系自私嘅，而神之所以系神，因为神是博爱众生。我就想起了好久之前看过的一句话，当一个人有博爱之心的时候，他就是人间的神。